你究竟要往哪里去呀？啊！ 莫非为爸，你要去报恩？ Thank you. Thank you. Come

林妹妹，谁在这红街头？ Okay.

灵。

就算是死了，也是个叫死鬼。 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，人已死了，我是什么？你 子娟妹妹林叔叔，他将是什么？ 想当初姑娘病重不成病，上仙只愿我知心的，他这里是冷漠鬼火三更去，你那边是东方承诺一天雪，只听他很深呼 妹妹的邀请，几何才？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经典粤剧新版《红楼梦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